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本时段东北部环路内外环双方向压力突出，东二环光明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回来了，嗨，你们好吗？ 然后我在旁边默不吭声，是不是大家就不知道今天是坐在旁边的是谁？ 我觉得今天应该设计一个特效，比如说吊着威亚回来啊，是这个 隆重登场， 哎，直升机什么的啊， 哎呦。 气 色不错呀， 对，看出来了啊。 对啊，这两天是休息的还不错吧？ 对，我觉得其实呢，哎，我刚拍了一部电影， 是、 啊、对对对， 叫什么？ 好莱坞制作的大片。 老白的囧的一天。 爸爸去哪儿？开玩笑，跟你开玩笑啊。 嗯， 最重要的是呢，今天其实又回到了娱乐最王牌，陪伴大家的下班路途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了，下班路上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啊。 再见工作。 17:02:45，所有下班的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今天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啊、在秋风开始渐起，落叶开始飘飞的时候，我们送上一首歌，给予秋天美好的祝愿。这首歌就是 来自朴树，好好的， 好好的啊。 那不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 着风。 都傻都傻都傻吧，把一切都交给他吧，自然的像植物。 这首歌来自朴树，好好的。我们常说秋风秋雨愁煞人，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你看到落叶飘飞的时候， 对， 有可能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份美好的景象啊。 是的，而且我觉得说在秋天的时候听到朴树的声音特别符合这个秋天的气质。 对， 因为就是它会给人一种很朝气蓬勃的感觉。 是 是, 是， 即使在了感春悲秋的时候， 这是多么美好的季节。所以接下来你是要带来天气预报吗？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给你个机会让你天气预报一下来。 就是我刚才打开了一下天气预报，发现说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有点不太稳定的。 嗯， 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是 有点秋意浓的意思哟。 对，怎么感觉像我一回来上班然后 秋意渐浓， 秋意渐浓，温度下降啊。大家千万要注意了，最近可能因为季节在变化，所以说呢早晚的时候记得添件衣服。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就是各位朋友可能陆续都已经开始往家里购买什么大闸蟹啊之类的。少吃少吃。 怎么又扯到吃上了？每天必须有一个时段扯到吃。 不过下班了吗？ 还有一个时段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要推荐什么，进入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临近中秋节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推荐，就从第一个演出来开始，就是在河北的沧州有一个迷笛音乐节，是吧？ 对，乐迷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乐队，比如说黑豹乐队，还有天堂乐队，黄家强，还有王卫马，这些乐队还有音乐人都将亮相现场。 是是，时间是9月22号到24号，就是在这个河间的迷笛音乐节。其实一边听着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听着歌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去品尝一下鼎鼎大名的这个河间驴肉火烧驴火。 哎，突然间觉得说两个好像不能匹配在一起，但是为什么耳边响起的歌竟然是李宇春的声音？ 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啊。但是 会来到现场吗？ 有的时候这个不搭配也是一种错了，这个错过的美啊。 好了，接下来时间把时间交给李宇春。 哎，下点雨。 月儿藏起了悄悄的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心头里的香味，心头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 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 随风拂面， 随风拂面， 你淡淡的笑脸， 你淡淡的笑脸， 一切不染 不染， 青草地的香味， 青草地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你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童话故事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你紧握相随。 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一整夜的光污染，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王牌推荐。 今天的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情况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是，但是我们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吧，希望就大家去看迷笛音乐节那天不要下雨。 对，我们也润一下秋燥啊，因为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要多多补水啊。而且呢，其实我说了，最近的这个季节更替，大家千万要注意，小心不要生病。 是的，就是身边的朋友现在跟你说多喝水，一定是关心你。 是的啊，所谓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而现在我们要感受到的不是凉意，而是一些热气腾腾的演出。 对， 要新鲜出炉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推出的是一个重磅的演出、啊、 就是德国重金属摇滚乐团蝎子乐队极限宇宙的演出，将会在北京时间呢11月17号在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上演了。 嗯，说到这个蝎子乐队呢，真的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真是以这个首席这个硬派摇滚乐团之姿横扫了欧美乐坛。 对， 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在听一些流行的华语的作品，然后呢隔壁屋如果听到之后呢，就会有人跑过来说：“你听这个， 啊、你一点都没有品味。” 对，你看我听什么？我听蝎子啊，蝎子。 然后旁边就说：“可以吃吗？” 你说是羊蝎子吗？哈、啊，好呀，别开玩笑。其实这是一个在全球性取得成功的摇滚乐团，而且呢，他们也曾经在好莱坞的摇滚墙上永远的去留下自己的手印。 对，并且成功入驻了摇滚名人堂。而在2015年的时候，蝎子乐队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长江音乐节现场吸引了很多全国乐迷赶赴现场。所以今天虽然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但是我也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 嗯哼， 恰巧我们俩喜欢的歌曲都是一样的 ，Still Loving You。 对，就是他们相对比较柔软的歌，就是 没有那么重。 对，铁汉柔情的这种感觉哈。因为整首歌呢6分多钟，我们只截取前面的一段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蝎子乐队。 And time, and it's time to win back your love again. I will. Loving You 这首歌来自于蝎子乐队，而且对，而且你在听副歌的时候呢，就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舞台上哈，或者甚至你在现场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嗯， 是杨坤经常有一个动作， 踩烟 头 吗？ 踩烟头这样，你看啊，像我这样啊， 就要摇滚一点， 对，rock， 去到现场一定要抱有这个摇滚精神才对， 对，很好听啊。其实他们好听的歌还有很多，那并不是每一位朋友可能都会喜欢的，但是我们也先负责推荐一下，你是不是喜欢这样子的重金属的 heavy metal 的这种演出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相对来说，虽然音乐的类型会柔软很多，但是呢，绝不代表说它是平庸的一个音乐，因为会有很精彩的较量的过程。 对，因为它也算是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选秀的方式吧。 是啊，这是2018中国好声音的巅峰之夜，10月7号，就是在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 当天晚上会有谁呢？周杰伦、谢霆锋、李健，还有庾澄庆四位导师亮相现场， 直接不是支持选手去了，支持导师了哈。 对，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去到现场，就是为了四位导师。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中国好声音来看的话呢，四个战队当中有可能都会有可能夺冠的选手， 是的， 但是现在不清楚。比如说像，这个但曾尼玛哈，像这个黎真悟啊，等等。但是从历年中国好声音的这个成员的发展来看，如果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最后拿到了冠军，但是呢，好像之后的人气和这个冠军之间也并不一定是有完全直接的一个连接的。 对，而且说如今现在人气最高的也不一定是当年的冠军，却一定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那位选手。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选手又会是谁呢？ 哎，今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唱那个北欧民谣风的那位女士。 对啊， 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但是还挺小清新的。 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那一年，因为这首翻唱的作品，让我对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尽管她也并不是那一年比赛当中好像，在成绩上面的佼佼者。 对， 我们来听这首刘明湘翻唱的歌曲《 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 漂洋过海来看你，哪怕你只是横跨了一条马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历经了千辛万苦一番去爱。 我突然听到你说了这番话之后 非常的哽咽啊，你知道吗？ 我想对你翻一个大大的白眼，不好意思。 为什么？ 就是过了一条马路有什么好异地恋的感觉？ 不是，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哦。 真的，你看哈，就是你好像过了马路给人买了个油条，你也觉得哎呀爱的好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这 音乐 DJ 的解读真的不一样， 他会表达很多的情绪。 是的， 有人跟着一起唱吗？我们一起好不好？来，交给 Echo。 多盼能送君千里，只能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什么时候练的假音？听完你的这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感动了很多朋友。 真的吗？ 会，你好像有后面一些哭腔的感觉。 对，就是这两天在苦练哭腔来着。 是，听你唱完你这个版本以后，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来了，不要再出现。 就火车也不用，火车票也不用攒了，是不是？ 好，开玩笑， 就可以分手了。 很多的翻唱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版本，是来自于刘明湘翻唱的歌。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新歌吧，哈。 是，歌手李荣浩今年出道已经掐指一算五周年的时间了，而昨天的新专辑叫做《张嘉明和婉君》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其实，也是在他的第五张专辑里面去陆续发布的歌曲，包括呢之前我们提到《王牌冤家》 《 念念又不忘》《年少有为》这些歌哈，其实每一首都会有人去广泛的去进行一个讨论。 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就是从第一张专辑《模特》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到如今现在被乐迷誉为是创作大神，李荣浩以自己的创作实力确实赢得了大家的肯定 啊！不光是他的小眼睛啊，连他的脖子都可以成为头条啊！上周其实在中国新说唱去做表演的时候，他的脖子就跟着那个音乐就动作呢就会不停的去动，然后 合拍。 对，然后乐迷就会在问说你是落枕了吗？你脖子怎么了？对， 脖子不太对，所以李荣浩昨天不得不发微博表示说脖子没事儿 ，I'm OK。 对。好吧，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刚好我们的节目叫做娱乐最王牌，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这首 《王牌冤家》。 别忘了联络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方式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I'm watching you。 是，下班的朋友有话就说啊。 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刘明生创作的歌词作品《京韵新曲》。路更宽了，合唱南来北往，艳万朵西单春花，笑脸绽放。街更亮了，文明小品播放，吟一轮天桥秋月，歌声飞扬。老人们欢舞在芳草地里，孩子们在浓荫深处捉迷藏，品品豆汁儿，溜溜弯儿，唠唠大鼓，醉一回单弦琵琶。京韵美，新曲新乐章，绿染精华，走来迷人新模样。 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自全新专辑《克制凶猛》全面曝光之后，汪苏泷在音乐上的大动作仍在继续。第三支 MV《第十二夜》曝光，《第十二夜》作为《克制凶猛》专辑中的非传统抒情歌，从克制的叙述到情绪的密集倾泻，再到逐渐退却的吟唱，在简约的氛围里，全靠旋律的推动来塑造冲击力。而电吉他点缀出的空旷感和轰鸣中暗含的行进感，营造出了十足的悲伤氛围，令听者体会当下抒情歌的一种全新面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以及德外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方向轻微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开了。哎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其实每次问完这个你是谁之后，我总想在后面接一句原来是你。原来你也在这里。 哎，其实我们这个片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每天会呈现的不同的方式，然后包括我们直播间坐的人也会偶尔不一样。 所以我们送上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叫《爱情木瓜》。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缘人哈，都是投缘的人，投扁的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静静坐了一夜，看着你的照片不想睡，拿起了电话又怕吵醒你，不愿惊醒你的美丽。想起那天我们的相遇，记得窗外还下着雨，两杯热的咖啡飘着爱的香味，听着浪漫的音乐，我对你一遍一遍一遍的想念，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感觉，让我的蜜语甜言飘在你的耳边，好像童话里秋天的树叶，就让雨一点一点一点下不完，对你说出我爱你的一切，走在月亮的两边，爱就爱你的简单，好像对你说 清晰你的美丽。 1983组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怎么这么高兴啊？ 哎呀，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哎，我还以为是听了一首《爱情木瓜》，所以呢，大家好像感觉这个时候呢，一直补充了不少的维生素啊。 哎，你知道你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相亲节目，因为曾经无数次的出现在那一档相亲节目当中。 对， 但是好像现在那档节目已经下线了，怎么办？ 好吧，你关注的这个关注点是在一个节目上面， 是的， 还好哈，并不像很多朋友也听到爱情木瓜会马上想到今天晚上要去吃一个木瓜啊， 一定要记得搭配牛奶。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鲜的果实啊，虽然这个果实呢听起来年代久远啊，但是呢当这首歌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响起的时候，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跟着一起来唱和。 对，说不定就提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准备好自己的手机电量，一定要充足的。 对， 因为时刻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 对， 一起来附和一下。 好像就是这个星期六哈，就是 Karen 的演唱会，莫蔚的演唱会，据说呢这个票已经卖爆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买到票的话没关系，我们可能会有文艺小分队带领大家再次行动。 知道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正襟危坐一些， 来集合。文艺小分队现在集合。 对，然后我们要稍微高调一点说，Karen 莫文蔚的演唱会的现场一票难求哦。 对，而且除了送票之外呢，文艺小分队也会有在最前排第一排去看 Karen 莫文蔚的机会啊。 剩下的果实 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成曾说过 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 你猜现在在这个城市有多少人跟着这首歌来唱和？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起唱和，刚才坐在直播间的我们俩一起在唱和着。 你猜这个时候会有多少人说你打断我们了好吧 sorry 啦、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为什么现在就跑出来打断你们呢？是因为我们要真的送票了。 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票难求吗？ 对，所以现在赶紧吧，我们这个分两个不同的分队啊，第一个分队呢，我们就直接这个送的这个机会可能会相对多一些。 对对对对， 现在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另外一个这个坐的第一排最前排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可能要我们在微信的推送当中要留言才可以获得，要写大段的文字。 对，就是不管是哪种获得方式，你首先都要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然后认真聆听每天抛出的不同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 Karen 莫文蔚对于你而言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对，就你最喜欢他的哪首歌，发到我们的白金 FM 就可以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吧，现在正在收听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们，下班快乐了。如果你们想去看 Karen 的演唱会，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 对，刚刚上车的各位朋友，现在听到我旁边的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没错，他就是老白。 似曾相识，感觉是消失很久了啊，没有几天吧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也是似曾相识。好像很久没吃了，反正我是很久没吃了。 是，而且今天我是确实打开我的这个购物车，去装了好几箱。 好几箱？ 对，就准备在那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啊，给自己囤一批货，因为过两天物流就可能会很紧张。 我跟你说，你听过四个字吗？ 什么？ 见者有份儿。哎，不是，你说完之后，大家都得去什么？你们家地址是哪？我们也要去一起蹭一顿大闸蟹啊！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吧，就是关于螃蟹的一些谣言，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是， 比如说有的谣言是说现在大闸蟹是靠这个激素催大的，不能吃，这是谣言，我们要辟个谣。 对，还有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螃蟹里面是不是有注胶的成分啊？其实这也是谣言， 对， 辟谣了。 因为公蟹中的乳白色的半透明的，就是有点黏的物质，其实是蟹膏，不是注胶啊。 对， 而且我刚才说到的是激素养肥，其实也是不对的。 对，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来挑一挑，说这个什么样的螃蟹是一个好螃蟹。 这个都可以。 这个挑螃蟹确实还挺难的，因为你无法看到它内核长什么样。 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以下的这 五个方面，对不对？ 是，就是看虾壳蟹壳，还有看肚脐，看蟹足，还有看它的活力有没有活力。它要是活力太足的话，会不会蟹黄就越来越少了？ 是，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大家在这个选购螃蟹的时候啊，提前就先把吃的事儿咱们先准备好了呗。 哎，我怎么总觉得说好像这个时间段，我们好像在跟某一个螃蟹的品牌有所合作？ 其实并非如此。 对， 只是到了这个季节，又到了这个吃蟹的好时候，所以呢，也算是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对，九月应该吃母蟹，十月吃公蟹，没错吧？ 对，带着家人啊，就是带着你爸你妈一家人去吃。 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我的老爹就是满肚子的抱怨，是不是？ 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女儿和父亲的关系应该是相对来说啊，应该是比较友好的吧。 对，小情人嘛，是不是？那我跟我爸 小棉袄啊，对， 我跟我爸确实是相爱相杀吧。 对， 我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螃蟹，我突然间想起我和我爸之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在每年的时候买螃蟹，第一次我爸买螃蟹买了一堆，然后就把螃蟹解开了， 然后 就想说今天吃今天的，今天上锅蒸就好了，明天再养着呗。然后后来发现，后来就发现螃蟹真的不能解它的线，因为首先你不好抓它吧，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蟹黄会越跑越没有了。 对， 就是你后来上锅蒸，你吃到那个蟹就是完全没有蟹黄。 OK， 所以这首歌是特别送给你这个不会挑螃蟹的老爸的，是吧？ 有没有隔空听到我们的对话？ 好嘞。总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吃螃蟹的时候，我们也推荐过了，然后顺便呢还可以讲的这个有关于吃螃蟹的小小的故事，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对，不能吃过量的。 是啊。 未来有风光明媚，也有食烟味。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好像又是要推荐一首歌给大家。 对，就是昨天上线的一首歌曲啊，特别适合这个现在下班路上来聆听一下，因为有 remix 的成分。 好， 因为这种风格叫 mix pop。 好吧，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王牌新发现。不要忘记稍后我们还要提今天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哦。看看今天我们电话会打给谁。 只要你能更快乐的去飞，那是我最大的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张杰昨天静悄悄的发了一首新歌，叫做《竹 Bamboo》。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大声一亮发红了摇椅。 这次呢，张杰是和 Far East Movement 远东韵律合作的，这张专辑叫做 The X Project 竹正式上线，其中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元素和木管乐器，碰撞出独一无二的电音竹笛之声。新歌刚一上线的时候，就让很多粉丝惊呼说，这首歌听起来太不张杰了。无名现实里，任疾风侵袭，自有清朗和坚毅在其间，这是竹的品格。所以呢，这次张杰也再次用音乐诠释了对生活的理解，节奏听起来还是挺轻快的，不妨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张杰 Bamboo 竹。 交换过的不只是眼底，还有空虚落叶的心意，如果可以足够的心意， 听得懂城市的教育，爱熟悉的证据，双手合适的缝隙，好不容易记起你来时的样子，怎么舍得相信你。 好了，听着这首张杰的新歌《竹》，我们也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让大家发这个最喜欢的 Karen 莫文蔚的一首歌，还是忘了让你们加手机号过来，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统计送出我们的这个福利啊。 对，总之我们今天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可以编辑一首在你印象当中 Karen 给你带来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JFM、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样才可以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 是的， 在门口见的啊，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觉得不会那样的，你知道吗？我去到现场肯定会特别冷静，然后比较高冷。 啊、 对对对对。 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你，我估计是找不到了。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提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今天的预热题是和音乐有关呢，还是和吃的有关呢？ 合着我们自己要先讨论一下我们问什么，是不是？ 就感觉好像我们俩现在在后台彩排一样。 对啊。好吧，我们今天想问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张杰的歌曲，歌名是叫做《竹》吗？ 是或者不是，记在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JFM 就可以啦。 这几乎就是送分题，刚说过。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我的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即将在9月20号我生日当天发行喽。9月17号到19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我的新歌《花粉症》，全球独家大首播。 那时光你不是还爱你，那是花粉症。 花季，许多人会因为过敏而不舒服，在爱情里似乎也有相似的遭遇，明明内心难受，眼眶红红的，鼻头酸酸的，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对，这首歌在这里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调台啊。 曾为你冷风中颤抖，曾为你泪水狂流，曾为你万事都低头，你怎么舍得开口？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 是的，是的， 对，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有这么长时间没有见了，能不能不分手？ 我们能不能少拿点钱走？ 对，少100块钱的时候，大家现在好像感觉脸色都不一样了。 今天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先让他出来打个招呼来。Hello， 喂，你好， 你好，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请问你老公在旁边，或者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在旁边啊？ 我有老公在旁边。 对，我是刚才报歌名啊，别误会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挑战环节了。因为我这几天不在，我不知道现金帮我送出去了吗？ 送出去了，昨天送出去了一半，然后送出去251块钱。 251块钱？ 对。 为什么还有一个一？ 因为有那个整数好像不太好听。 OK。 所以我们就多送了1块钱。 好吧，那今天这位朋友名字是叫做，我看一下啊，微信的名字是叫做刘畅，是你吗？ 对。 好。好的，加油啊，小畅！你和你的这个后援团，强大的这个后援团，你的军师， 加油！ 你们挑战成功。今天我们送出的现金红包是 300块。 来，请听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呐》是以鲁迅的作品《呐喊》为创作原型新编的。那么请问《呐喊》是一部杂文集吗？是吗？ 是，但 没听清，是 那我再问你一遍吧，好不好？我你没听清，我再问一遍，认真回答啊！参演剧目《那》是以鲁迅的作品《呐喊》雷创作原型新编的，请问《呐喊》是一部杂文集吗？三二一，请回答。 是。 《呐喊》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不是杂文集啊！ 你这样，这明显就被我们这个老听友套路了，你这样。 没有，我总觉得好像我再问一遍，他是不是就应该知道？ 就能改一下啊？ 对，他可能非常的信任我们， 就说你们编剧第一道题一定是是。 小畅，这个非常感谢你的参与，虽然答错了，但是我们今天算是重新对这个鲁迅先生这个《呐喊》啊有一个回忆，它是短篇小说集，不是杂文集，好吗？ 好， 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们听不清楚我们的问题，然后答错，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冤枉，所以我再问了一遍。好吧，谢谢你，还有一个小红包以资鼓励啊、 好，谢谢。 好，也祝福二位哦，拜拜， 拜拜， 拜拜。好，第一题就答错了，所以看起来今天我们又会多连线几位朋友了。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 第二位朋友，你在哪里？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在我们每天六点钟之后会有一个 call in 的单元，是我们的白给一百块。这个单元呢，从去年我们开设之后到现在，也是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热心的朋友们来参与节目。 对，包括到现在为止，关注我们白给 FM 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他们说到底怎么参加你们这个环节，就记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完整的一期节目，最好是从5:50的时候， 对，会有一个预热题。而且你知道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证明说我们真的是在送现金红包啊。而且绝对不是假的，就是每天会在微信上面选一些朋友，想了很多种方法证明，但是每次有朋友不相信，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哎，我那天有个朋友还说，你们那个节目送钱是真送吗？我说真送啊，他你们真有钱。 而且是没有， 真的没有， 这都是我真的就是省下来的，挥泪，你知道吗？有点挥泪大甩卖了，不要这么说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位朋友也准备好了 ，Hello，Hi，Hello，Hello， 哎，你好，哎， 怎么称呼你啊？ 哎， 你好。 哎，他这样很冷静的声音，我就应该提高我的嗓门。嗨，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你感觉 嗨嗨，你好你好。 别人以为你是要售楼还是怎样，吓坏了啊！大胡是吧？ 对对、 哦。为什么后面不加一个字？大胡子。 人家不行，可能是胡 气的比较干净。 好，大胡是从事什么职业？方便透露吗？ 那个公务员。 哦，公务员。 对， 很 亲近那个圆，亲近那个圆， 好，加油， 亲近那个圆， 好。那我们希望今天你能够用自己沉稳的风格挑战成功。今天的题不难， 请听题：相声演员于谦是郭德纲的搭档，请问啊，在相声当中，于谦的角色是捧哏吗？ 是吗？ 是。 犹豫了一下，想说不会这么简单吧？ 不 是，我 告诉你， 对啊，刚才因为第一题我就错了，刚才那个第一题我就错了， 蒙错了是吧？好，没关系，我们来听第二题。现代京剧中有一个著名的角色叫做阿庆嫂，请问她是出自于京剧《红灯记》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不是， 答对了。应该是沙家浜啊， 不错呀。 好了， 沙家浜，对。 接下来第三题，咱上点难度。 是的，在金庸笔下有一个经典角色李莫愁，他因爱生恨，成为了反派。请问李莫愁爱上的人是马大元吗？ 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哇哦！就 那是谁？是谁？ 忘了， 反正不是杨过。 陆是那个陆是吗？ 对， 陆展元。 对，你说对了，陆展元啊、嗯。行，答到这儿， 对对对对对， 很开心了，因为我觉得 不是懵的， 他可能看过。 对对 对 对 啊，好。 所以现在有个反转的机会了，对对对，你是要拿走一半的现金，还是要继续呢？ 150元现金，现在拿走还是继续？ 拿走250，还是拿走500？ 不是，今天的总价值现金才有300块钱， 这位大 胡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大胡，你不能大忽悠好不好？你怎么算的？250现金，然后拿走500，还乘以2给你，是不是？ 对，因为昨天已经送走了一半了，所以今天只有就是后来我们有天女散花的把50块钱分出去了。 对， 今天只有300块钱。 他可能昨天没有听，300就是一半，150。 其实我很想拿一半，但是。我闺女跟我说，说爸爸再努力一下吧。 嗯，哇，这 好闺女， 闺女特别好。嗯， 好闺女，好闺女，加油！ 这能帮爸爸这个啊，这个省点钱，能帮？哎，不对， 对对对， 哎，有点奇怪啊，这个啊，能帮老白省点钱， 啊、 感谢、嗯。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着了。嗯，第四题啊，我觉得其实勇往直前是一个特别好的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就让他们也做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道题，请听题：舞龙舞狮是中国人过节时的传统风俗，请问在传统上组成龙灯身子的节数是双数比较吉利吗？三， 龙灯， 二，一，请回答。 龙灯 双数 比较吉利， 是不是？ 是。 其实应该是单数、 哎、 相对来说单数呢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是象征的比较吉利的啊，不是双数。 好好， 所以这个题就很难了。 对，还是有点这个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 民俗题。对， 你觉得说送礼不是要送双吗？ 对，可惜啊， 挂这个概念的话就可能说会答错。 这样吧， 想着好事成双的。 对， 这样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他说闺女儿说 对，在自己孩子面前 对，然后女儿说这个让你再努力一把，然后呢这个爸爸就答应说一定要再试一试，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感、所以我再给你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我们就 double 一个小红包给你，好不好？好吗？ 好， 就是不是9块9，就是18了，好吧？来，来， 加油！接下来这道题呢，可以让自己的闺女来答。 来，请听题。 请问，在著名漫画《名侦探柯南》当中，毛利兰和毛利小五郎的关系是兄妹吗？ 是吗？ 毛利兰和毛利小不是。 好。我跟你说，这个音乐一般只有五题全答对才有啊。 他们的关系就和你和你闺女现在的关系是一样的，父女关系。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吧， 对对对， 鼓掌了， 谢谢谢谢。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2个 double 的9块9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对， 谢谢谢谢，哎，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好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对 开心的都不知所措了是吗？ 对，尽管我要多送9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会让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 对，还是很温馨的。 对， 就是一位父亲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是说女儿一定要以后学会做一个勇往直前的人， 哪怕失败了，对也没关系，是不是？ 你看爸爸就这样做的。 对，我也要向他多多学习啊，做个好好的表率啊。好，现在是18:14，我们继续听歌，然后稍后我们会有今天的音乐题，要送出小红包。马上抛出今天的音乐题了，有的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音乐题说送个小红包啊，然后大家可能二维码发的晚一些，或者我们当时节目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忘记当天发给大家的，别忘了第二天提醒我们一下、啊、 是，而且现在因为系统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收到当天的图片第二天就过期， 对， 所以需要大家来再一次发送，这个一定要记得是收款二维码。 对，所以我们 也会就是偶尔就错失掉的这个朋友呢，我们也会再次提醒你重新发送。 嗯， 有些朋友就不要是不信任啊，说啊你们是骗子吗？这个会让我心很受伤。 哦，还有一些滑雪的朋友啊，这个没有给你发过红包的，这个时候也不要把这个二维码发送过来骗奖， 炸祸了是吧？ 对。 现在我们换，我们要炸祸炸祸你们了。 嗯， 这个我们要出一道音乐题， 当然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的一道题。我甚至想说，要问一道难一点的还是简单一点的？ 稍微难一点吧。 好，因为你觉得这首歌的前奏也很简单吗？嗯、 是的。 好， 哎，我们可以问法稍微难一点，然后但是还是出这道题， 对， 因为这首歌很好听。 对啊，我们 好 吧，就是一个前奏，我要抛一个题出来、嗯，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音乐题，只要把答案不用加手机号，最快的速度发到白洁 FM 就会有机会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准备好你的手机对话框。 嗯，好的，三二一，请听前奏。题目，现在请问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月份是几月？ 这好难，猝不及防的难。 难吗？ 还行，马上呼之欲出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突然之间就是把我给冻住了。 这样，我答完了，现在是陶喆答。想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哒哒哒啊。好了，等着你们的答案，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和中间的幸运朋友是谁。 来自 David 陶喆，二十二。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四月的炮弹满二十二，刚摔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只需要好好上学。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3场活动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感动主题讲座将于本月22号下午2点在广播大厦举行。著名音乐评论家陈丽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音乐中最精彩的演奏版本。现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可以免费申请音乐沙龙的门票。再来关注，今天臧鸿飞最新单曲《醒来》全网首发，这一次依旧是用独特的嗓音和唱腔，结合上动感十足的旋律以及富有内涵的歌词，让熟悉的飞飞式音乐再次回归大众。《醒来》是由臧鸿飞亲自填词参与制作编曲的作品，在风格上延续了《失乐园的夜》的电子曲风，从稍显欢快的前奏到引人入胜的高潮，都让乐迷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摇摆，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首歌营造的音乐世界里。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影》将于9月30号上映，电影的首支推广曲由 SHE 成员 Ella 演唱的《鬼》正式曝光，大气婉转的中国风，水墨风韵的 MV 中式美学，唯美凄婉的感伤情绪，通过 Ella 柔美又不失力量感的嗓音抒发的淋漓尽致，同时搭配上 MV 中精彩的电影剧情，把电影中真身与傀儡难解难分难逃宿命的造化弄人之苦渲染出了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震撼。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朝外大街东西双方向，东40条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此时此刻看着大家发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夕阳西下的照片， 就是火烧云， 嗯， 特别特别的漂亮。 是， 就是一边发着一些照片，一边过来跟我们说，来啊，出来看云啊，有本事你出来啊， 还一边在那儿炫耀。但是其实看这些照片之后真的是啊，心情格外的好，就会觉得说但得夕阳美， 对， 何愁近黄昏。 你看都有像起这样的名字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照片， 嗯， 吕布与昭君，嗨，对，拍照片拍倒是挺有意境的。 是的， 请问一下，那是你的艺名吗？或者是你的这个摄影名吗？还有张了张啊，这个就是很多好朋友都喜欢拍照。 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时间段也是音乐素描当中会有个打卡的环节，说不定下一次选择打卡的图片就是你随手拍的一张照片。 对，那今天我们同样选了一张照片，配了一段文字。 嗯，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文字的部分读给大家听，顺便请你们来打卡。 嗯哼，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0节，回复打卡就好了。 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字来自于一位鸡汤作家，尤其是女性非常喜爱的这样的鸡汤文，很多都是出自于她的笔下。她是张小娴。 对，她是这么说的：有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不管你爱过多少人，不管你爱得多么的痛苦或快乐，最后你不是学会了怎样恋爱，而是学会了怎样爱自己。 相对来说，我们今天这个文字可能提炼的会比较精华，但是依然配了一张图片，嗯，请各位来参与打卡。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0节，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啦。 对，记着，不管你爱得多么的痛苦或者是快乐，一定要学会怎样去爱自己。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在那

色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主播私房歌， 好了，来到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轮流来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别忘了继续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白 GFM， 然后收到图片转发到朋友圈。 对，而且我们昨天的这个打卡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昨天呈现的是一段视频，如果说你想集齐周一到周五的所有打卡图片的话，不妨把周一你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或者一个画面截图下来就好了。 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不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荐今天艾科的第一首歌，别忘了可以打分1到10分，任意给一个你喜欢的分数。 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曹方的，叫做《橘子汁》，然后就想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那夕阳西下的时候呢，都可以带着曹方的这种橘子汁的气息，伴着夕阳西下的这种橘子风，来享受一首歌曲的时间，放下思绪。 上边你就在我的旁边，全倒在你的左边，他就在我的右边，他真的地道之间，你一滴我手里面，这样混乱的场面曾经幻想好几遍。 一首歌你推荐了曹方的《橘子汁》，然后现在得到分数差不多是6分到7分吧， 嗯， 七分吧， 对， 8.5、7.5、3分、5分的，反正还好，嗯， 就是大家就是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我们打分数，因为1分到10分，老白只要一回归的时候，我们这游戏规则就要正常进行了。 哦，你们之前都没有这样的？ 有， 但是没有做惩罚，这样 也有做惩罚，但是时隔的这个距离比较远，比如说上一周是郭鹏，然后这一周可能隔了一个周末才能惩罚他。 好吧，那不重要了，我们就先来打分，然后重点是推荐歌曲给大家了。 是的， 今天第二首歌你要推荐的是？ 当然是 Charlie Puth 的一首歌，因为我发现啊，就是郭鹏虽然推荐的是 Charlie Puth 歌，我发现他特别好用，分数巨高。 哦，是吗？ 对，而且顺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Charlie Puth 现在已经公开了说已经有相恋的女朋友了。 哦、 这首 Look at Me Now 送给你们。 不会掉粉吗？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fearThe world to see, gonna see me. And I'ma call every girl that turned me down and tell them now that I'm just too busy.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funny how my so-called friends who always left me alone are suddenly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ca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Say just for everybody, you always 果不出其然啊！ 是啊，我就说 Charlie Puth 非常好用吧，在这个环节。 对，还真的是分不低这首歌。 是啊，是不是？因为就是你看，人家爆出了这个有女朋友了都没有掉粉，而且给我们打分打得还相当高。 对，主要是大家都是冲着音乐来的哈。好，接下来呢，轮到我来推荐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是一到十分，不知道给今天白洁推荐的歌，你又会打几分呢？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就在娱乐最后。 私房歌， 好了，在今天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歌，我要推荐的是一首许美静的歌，因为她刚刚登上了一个综艺节目，让很多人这好久没有见到许美静的人又重新见到她。对， 铁窗是吗？现场唱 了。就是虽然我觉得那几个翻唱啊，就我都觉得啊，确实许美静的歌不太好翻唱。 对对对 啊，唱的都让我觉得啊，我没说不好听啊，就是怪怪的，因为其实她的歌呢不需要大嗓门，也不需要你炫技。我觉得可能就是淡淡的这样子的一个把控力，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许美静现在的声线包括她个人的状态跟我们当年就是听她的唱片的感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就是一个人他曾经把一首歌唱成过一个可能会感动到你的样子，现在多少会留下几分你对于这首歌的记忆。 对，但是我看了那期的这个表演之后，我还特别拿出来他以前的 CD 和现场的再次重制版本来对比了一下，我发现说他的声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添加了几分沧桑。 对对，你说对了，就是沧桑。所以说很多人在许美静的歌里都听到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自己。 为什么 寄托，这首歌来自许美静。 爱你的手，这一切都应该告个段落，纠缠了那么久，尽管你付出的再多，我还是有保留。也许爱上我根本就是个错，我是一个不好的寄托，我不能够带给你什么，在爱情的世界里，我只会要求的更多。我太想把你占为己有，却不会为你放弃自我。有点爱你不允许我这么做，忘了我，让我走得洒脱。 相比于遗憾啊或者是铁窗啊，这首歌的知名度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是这次在综艺节目里面唱到了这首歌，确实让很多人又把这首歌翻回来听一听啊。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他那个都是夜归人。 就是太多了，许美静的歌很多都是那种我说了没有那么的昂贵的那些声线，但是却可以很平淡中去打击到你内心的部分。 对，但是听许美静的声音一定要就选择一个正确的时间，你要是在深夜独自一个人听的话可能会更悲伤。 对，很容易掉眼泪。 是的， 我是一个不好的寄托，我不能够带给你什么，在爱情的世界里我只会要求的更多。我太想把你占为己有，却不会为你放弃自我。有点爱你不允许我这么做，忘了我，让我走得洒脱。 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对于我这首歌打分上面还是挺客观的，这确实不是许美静最好的或者最受欢迎的歌，所以有的人冲了许美静三个字或者是对于她的音乐的记忆给到了十分，也有一些朋友呢仅从这首歌的角度客观的给的分数呢就不太高啊，四分了七分了都有。 所以大家打的这么多的高分都是打给了自己的青春， 所以这首歌我均下来的得分应该是在7.5分。 有点爱你不允许我怎么做， 我走的， 就看最后一首歌能不能扳回一城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今天就剩最后一首歌。 主播私房歌， 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的六点档，你会听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在自己女儿的强烈要求下呢，勇敢挑战白给一百块最后失败的故事。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就是这个父亲真的失败了，我觉得至少在他的女儿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勇敢的形象。 对，这个故事有没有打到你呢？ 当然有了，所以说今天这首歌我们要代表一个父亲送给他自己的刚刚出生的女儿。 哎呀， 这首歌叫做 Go Gentle 啊， 哎，小 Sweetie 呢， 哎，Robbie Williams 他的一首歌，其实在歌里面唱到很多的期许，比如说希望你成为怎样的一个女生，希望你将来碰到那些甜言蜜语的小伙子的时候，一定要认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所以我觉得每一位有着一位爱自己的老爸的女孩都会喜欢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 It's a disappointment, except for one or two. Some of them are angry, some of them are mean. Most of them are twisted.Keep it simple. You don't have to kiss those. Don't waste time with the Egypts to think that they're heroes. They will betray you. Stick with us weirdos. Gentle 就送给小年糕啊，好吧，然后 好甜腻的名字啊， 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微信上面很多朋友呢都给了很高的分， 是的， 包括是自己有一个亲爱的爸爸的朋友和自己有非常爱的女儿的朋友，可能给的分数都不低。 就是只要就是家里喜天贵女的时候，可能很多当爸爸的心都会觉得说背上一定要开始印那种 T 恤， 对， 不准追我女儿的十大戒律。 对，不管你是一个看起来老实的人还是曾经是个坏小子啊，这首歌改邪归正的感觉是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Go Gentle。 结束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北京市百货大楼63周年庆震撼来袭，9月21日至25日，服装服饰满300送180，会员享满2000加赠100，更有4级满额惊喜，注册新会员现金红包冰箱贴免费领，千余款特惠商品92.5元起，黄金限时每克减50元，阿迪达斯耐克限时全部6.9折，快加入生日狂欢吧！王府井百货大楼，梦想新传递。 全新途达酣畅淋漓，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